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嗱好啦，嗱真系咧， 即系我留咗一样嘢未。 有咩事咧？ 你唔知咧？陈建文，我谂可能如果你有留意 Facebook 咧，你都睇过咧，就系、 是。咩、事？ 喂，如果你再嚟多一镬嘅话咧，唔好搞我。 哦。 诶？ 即系占中啊！佢系占中三子之一啊嘛，俾人话到佢系占中三子。 唔出奇。 喂，咁你呢个运动系真系失败，话俾你听。 人之常情。 喂，你系佢，你都会咁做啦。而家冇人敢做 leader 噶啦。 嗯，系啊，冇光环，系咪？ 仲要咁俾你包仔咁样揶揄法，系、咪？我面对当权者嘅压力都做唔够， 吓、 所以你冇搞我啊，大哥。 即系呢啲，唔系你从来你走出嚟做领袖都要襟屌难做噶啦。 唔紧要，以前襟屌难做都好。我哋以前咁多场运动，你问所有人都好，我哋系唔会无悔的征途，好似刘山青咁讲，系、咪？坐十年监冇后悔过， 系、 即使我乜都攞唔到都好。喂，你都唔好屌我啊！光环攞唔到都好，你唔好屌我啊，大哥。喂，我同你付出咁多精力时间，你仲走嚟屌鸠我，咁你嚟做啦，大哥。 嗯， 系啦。 嗯， 爆完啦，你想讲咩？ 咁我觉得即系呢，唔系我觉得人之常情啦，系咪？喂，咁其实佢好早之前即系呢个。表決啊！我記得政改表決之前，其實佢三次都講過，就係話唔會話再搞佔領運動啦嘛。我覺得即係都唔需要話，即係將所有希望即係依托曬呢啲 寄托喺呢啲人身上。 唔係即係佢本身又唔係搞社運出身嘅。老實講，佢之所以make difference。其实佢都唔系完全系嗰系青头仔啦，老实讲系咪？咁佢以前都系即系帮过民阵做嘢噶嘛，系嘛？ 唔系 咁 啊，即系 抱吓。咁你呢个即系真普联嘅前身，佢都有帮手噶嘛，系咪？ 即系普选联盟啦。 咁如果你话真正 即系入中联办咧，点 系啦？咁真正青头仔其实系即系陈建文啫，唔系陈戴耀廷啫，系咪？ 戴耀廷都唔系噶，你睇翻佢八十年代。即系都 学界之位嚟啦，屌！ 相对啦，相对啦，相对啦。咁你跟住仲有蔡东豪嗰啲咧，系咪？ 系 嗰啲占中死士系嘛？ 啊，嗰啲忽然死士咧，啊！咁你从来都唔应该嘅，老实讲。 所以啊，我除咗总结即系深表同情之外，我第二个总结就系咧，即系呢个世界好多人就系冇咁大个头，就唔好戴咁大顶帽咯。你个希望越大，会失望越大。 咁又冇咁讲，如果咁样讲嘅话咧，就个个走佬算噶啦。 冇啊，阿伯利亚咁样啫嘛。 喂，你顶得呢一版嘅话，咁你唔该继续顶落去。你呢个系一个好坏嘅示范嚟噶。如果你话我，你以后唔好再搞我啦，咁即系话你好后悔咯。 但如果真系。可以咁样做嘅话，大陆咁多有钱佬就唔会谂住走佬啦，系咪先？ 唔系，如果你再讲呢啲咁嘅嘢咧，啲友连听我哋节目嘅即系嘅兴趣都唔会提得起噶啦，即系。 因为大家都系做契弟啊嘛，不如做契弟算咯，系 咪？唔系喂，讲翻网聚先，大佬，即系你开心啲嘢啊，大佬，即系一个网台挨到两年，即系都相当唔知唔容易噶，老实讲。咁啊，嗱呢、 根据按百排名，我哋系计呢一个嘅 嗱，早几日 市场新闻， 咁早几日就 热血时报，咁早个迷迷之后嘅 早几日咧，我哋就俾呢个富人过翻啦。但我见今日嘅 update 嘅排名咧，我哋又过翻富人少少啦，叫做系。 你两条抢姜咁样。 Marginally 咧，即系暂时咧就阿容总啊，暂时输俾我哋啦。Marginally 咁，但系容总好犀利，一个人搞掂嘅。咁但系我哋花生台系好多人嘅。 心血嘅成果， 心血嘅成果嚟嘅， 廿几个节目， 即系我 几系个主持， 我哋冇人可以讲一句浸渍花生啊嘛， 系 咪？即系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尤其一个台咁多人，即系有虽然你话近来啊，好多是是非非啊，间唔中都有啦，吓、即系你望台界呢啲，即系完全系正常。咁但系依然挨到两年、啊，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即系比较难得嗰样嘢就系话，冇任何一个节目咧。系会令到花生台咧倒下来嘅，即系叫做 唔系呢个就系我一路系私底下所讲嘅同其他台嘅分别。 即系critical 啲讲 ，critically， 迷迷没有老少。OK， 大家理解到个结果系点嘅啦。热血时报没有勾搭， 系、 你理解到个结果系点嘅啦。主场可能会好啲，因为有钱啊嘛。屌大佬，十几廿人即系 full time 喺度做啊嘛。大佬，我哋全部都系 part time 嚟啫嘛。我哋 part time 嚟嘅啫嘛，真系唔单止系 part time， 亦都系 past time 嚟嘅啫嘛，大佬。系咪？ 咁啊， 所以咧，你系想啊，曹总，你想呼吁最后召集啊，系嘛？ 系啊，即系你唔好话嗱，你唔好话叫你出嚟。 你今日俾个 list 我，我哋而家嚟紧星期日系37台，系咪？ 37位到啦，37位咗。 想冲去呢个40位嗰个阶段。我哋唔系好似社民联或者系华人民主宣言，即系我有份啦。我就系买台制噶嘛， 系即系揾好多街坊嚟咧，唔关事啦。即系好似上次上个礼拜六唔系上个礼拜五阿通啲菜话斋系嘛，即系芒果佬搞好似即系70几位，即系超过一半人，超过70几位，超过一半人都唔知快飞条系乜 Q 嘢嚟。 但 Spooky 仲喺度，俾人影到啊！真系， 所以嗰日我哋要问一问。喂，大佬你有冇听花生台㗎？你大佬你冇听花生台就唔好嚟啦，大哥，你唔系同我凑人啦、啊，大佬，我凑人、啊。 所以我哋都吓、我哋即系啲主持之间好大压力，就系、是、因为咧我哋喺度竞赛嚟紧，因为咧我哋冇大台啊嘛，咁就个个系以自己嘅节目为中心咁样样，咁但系我哋台咧就发觉咧原来都几贫富悬殊，即系如果你话取鸡能力嚟讲， 唔紧要，大家都系即系同一个台，不过有啲人可能佢未见过， 系。咁因为我哋系其实我记得第一次去同呢、這个匪类一起搞网聚呢，咁我嗰陣时即係嗰啲网友都俾面啦，个个都话哎我听大军阀㗎咁咁咁咁，但係问题就是我哋懒㗎嘛，我哋冇搞网聚㗎嘛，我哋冇同啲网友联谊㗎嘛，喂你咁孤高，你又唔鍾意同啲网友啊 chitchat 啊即係你又鍾意深居简出。啊，淨係去啲即係淨係即係鍾意交即係个别嘅吓一啲航空公司嘅朋友啊，咁啊真係咁啊唔同㗎嘛，係咪？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習慣下即係要 mobilize 一啲我哋自己听众嘅，即係多啲同听众倾下偈啊，咁多啲交流走啊，其实都呀。 喂，讲緊正事啦嘛，喂。 唔系吹鸡，真系要啊！即系剩翻呢几日啫，最唔系终极召集啦，而家系 终极啊， 系啊，终极啊，吓咁我哋差唔多仲有三四围台啦。 喂，听晚好折噶咯，如果唔系你乱晒大客。 系啊，系啊，系啊。 嗱，从来 要交数啦，要交数。 小弟咧，虽然搞咁多次呢啲咁样嘅晚宴咧， 系 都未试过，应该会系预计咁乱嘅。 嗯， 吓，因为点解咧？你系逐个买飞噶嘛，大哥？ 嗯嗯嗯嗯， 系咪？跟住咧，自己又入数噶嘛。 我哋冇乜金主啊，大佬，即系。 系嘛？自己入数，咁自己咩？咁系会乱噶。 系啊， 一围十个，一围十一，咁一围十四，咁啊会扑街噶会。 啊， 不过好啦，讲翻正题啦嘛。 系好 啊，你吹鸡完啦啊，咁啊希望迈向40位啦。 系啊，喂，五中全会，咁啊五中全会咧就啱啱公布咗第一件大事咧，就系大陆开放儿孩政策。咁其实老实讲啊，即系所谓如果你话肯生嘅人咧。好多都生㗎啦，即係二孩政策放松咗之后啊，不如你讲下你自己有咩睇法先呢，每年人口增800万喎。 唔係我呢 不如我哋喂啱啱我哋俾一段片俾阿 Vincent 播，不如播 先播咗一段 嚟播咗先 五中全部一段片先。 哎 政策实施咗30年，中国都有137,000,000人口。咁你听住啦，中共第18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一对夫妻可以生两个小朋友啊！ 13亿仲够震惊啊！ 为期4日嘅五中全会今日闭幕，会议内容亦都系今日先一次过宣布。新政系为咗应付人口老化，系继13年三中全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但离唔开嘅系生几多个仔女，仍然由国家操控。有专家预测喺政策之下，全国每年将会新增300万至800万人口。 300万至800万人口。 唔系我嘅立场就好简单嘅啫，所谓一孩政策咧，基本上第一系违反人权嘅，第二咧就系你跟住落嚟嗰个嘅后果系好严重嘅，就系因为你日后嗰个人口老化嘅问题，一个可能养3到4个，你系完全个经济系崩溃， 我係基於呢兩樣嘢嘅啫。 你第一個論點就好左膠啦，典型左膠啦。 冇錯，因為生育係每一個人應該有嘅權利嚟嘅。 第二個論點咧就咁樣嘅，咁而家 怪怪咩咧？你怪老毛啫， 係、嗯、係。 人都好辦事，咁啊大佬個個都生十幾個。 但係冇話喎，其實 同埋你都引起好多社會問題嘅。 唔係你 even 你一孩政策嘅時候，得一個獨子嘅時候，一係就即係個都好似個女嬰仔喺北京嗰陣時候嗰咩，我阿爸是李光咁。 咁啊係啊。咁同埋你一孩政策，咁你好多皇帝仔啦，係咪？即係個個都即係 一孩政策最大嘅問題，其實係製造咗好多溝唔到女嘅男人。個原因係在於，當你一孩政策嘅時候，個個都揀生仔啊嘛。咁當你第一胎係女嘅時候，點啊殺咗佢咯？咁所以 或者劈咗佢咯？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中國而家男女比例講緊嘅係117個男對100個女啊嘛。咁呢一個係習近平最驚嘅一個問題嘛。 而另外一個嘅即係後果就係咩呢？當陣時你諗下2012年嘅時候或者2012年之前嘅階段嘅時候你發生咩事就係香港有所謂雙非嘅問題嘛。 喂嗱 其實呢個問題就係衍生出嚟就係雙非嘅。因為點解我喺內地生咗一個女嗱我又唔好似阿龍咁黑心要殺咗佢。我唯一嘅辦法去解決嘅。咪嚟香港生， 咪好多都 咁佢攞个香港身份证咯。 好多我觉得就系咁样讲啦，即系其实系你而家个 range 就叫做每年多300至800万，咁多者就其实系叫做谂住释放晒好多人嘅生育能力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就系话肯生嘅人咧，即系而家叫肯生嘅人，生超过一胎嘅人咧，都系有钱嘅。是肯俾超過10万嘅一啲罰款啊咁樣嘅。咁 同埋日後嗰、那個即係福利呢 而家。 有嗰個稅務嘅優惠呢 係啦。即係我覺得咁樣講。你對於有兩個方面嘅即係正面嘅效果。第一方面就係話你係釋放咗有錢比較有錢啊嗰啲人嘅嗰、那個財富啦，即係同埋嗰個叫做係可支配收入啦。你而家你生第二胎，你唔使再俾你罰咯，唔使再俾你政策性歧視咯。咁變咗就係話，喂，佢可以多啲，即係佢可以留翻多啲錢啦，係咪先？咁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對於一啲佢自己 marginally 即係睇住荷包去生仔嗰啲，咁你就係釋放咗嗰啲咯。咁但係問題即係其實嗰個正面效果就係在於，就係佢係可以填補到而家所謂嘅人口嘅即係 塌方， 係啦，塌方。人口嘅塌方好大問題，在於而家所講嘅嗰個叫勞師拐點啦，係咪？即係講好多年啦，阿老蕭成日喺度講啦， 我哋都講好多鑊其實。 你最其實最大問題就係話個人口塌方去到咧，即係你 baby boomer 嗰扎咧，係集體一齊退休去，即係去擠提佢，唔係即係去提款佢自己嗰個叫社保基金嘅時候。嗰、那個後果係好嚴重嘅，即係你係冇嗰個生產力咧，係 back up 翻。 咪就係頭先我講一樣嘢咯，嗱，香港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嘅，即係你去到嗰陣時候話去到2030年、2040年嗰陣時候， 係 一條即係所謂喺 working population 裏邊嘅，即係有生產能力嘅人係養緊3到4個阿叔阿嬸啊，大佬。你點養啊？ 而家嗰個叫做係生育率係 0.7 啊嘛。 所以嗰陣時嘅人口政策點解講緊雙非嘅時候咧，政府咧隻眼開隻眼閉咧，係咪？即係雖然話嗰樣嘢寫咗喺基本法喺聯合聲明裏面寫咗，即係總之你喺香港出世嘅就 nationality by birth。點解咧？就因為香港人嘅生活能力低啊嘛。咁啊，唯有係人口政策就係利用呢班人去即係博網嘅。嚟去補充我哋日後嘅人口嗰個需要咯。 但香港政府從來冇認真咁諗過點解生育能力低喎、啊？香港人 唔係啊，張蔭權嗰陣時候講過噶，佢應該一個人生三個啊嘛，一對夫婦分三個。咁大佬話邊個養啊？你幫我頂咗佢啊？ 你政策哥， 你又諗下點解連你都唔生、啊？ 一個細路，你起碼一個月起碼使成皮嘢，成萬蚊。 咁啊未？ 阿哥，我三個，咪3萬咯。 唔係，如果你可以生到好似阿陳家樂咁樣，冇計啦，大佬。 喂，佢啲為國爭光，大佬係咪先？ 喂，你生到好似陳家樂咁，4、5個，喂，大佬，你揾7、8萬人一個月啦，你都燒曬啦，你老婆冇做嘢。 國際學校嘅，大佬， 喂，即系 disposable income 系好少嘅咋，大哥。 唔怪得佢真系要选超区议会，真系大镬。唔系咁，但系嗱有嗱呢个问题啦，一孩政策啦，有啲本土派咁讲话，啊大陆而家取消一孩政策，实施呢个两胎政策啦，对香港系即系甚至全世界都系噩梦嘅。喂，试谂下，如果未来日子咧多一倍二种文明嘅人咧，就同你抢奶粉啊，抢学位啊，炒高楼价，逼爆交通工具啊，污染环境啊，多一倍啊，走私啊！啊，即系对呢啲水货嘅需求咧，更加多嘅大陆人咧就沦陷啊！世界所各大嘅旅游胜地，甚至乎咧更加多啲人插队啦、喧哗啦、随地倒痰啦、啊随地屙屎又剩啦、啊取消一孩政策啊，实行呢个放开二胎咧，即系、啊、开放二胎咧，进一步咁提升各地绿寻嘅机会又会啊，更加随时咧系新一轮嘅黄祸啊！ 咁你想点咧？ 咁啊， 我想问本土派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系杀晒佢？ 梗唔系啦，自己生多啲。 唔系，佢系咁讲嘅。 叫美国佬掟个原子弹去。 一日中共嘅大陆本质同埋呢个制度不改咧，人口越多咧，对其他地方都系警号嚟嘅。 而家十四亿人系嘛？中国 接近 十四亿人。你谂翻转头，喂，而家喂大陆起咗咁多嗰啲咁嘅即系鬼城咧。佢係讲过可以装 三十多书嗰啲。 係啊，装34亿人口嘛。咁、啊、如果有人口塌方嘅话，咁嗰34亿人口嘅嗰一堆楼搵咩人接啊，喂，唔通真係叫陈启宗啃晒佢啊？陈启宗今日啊，即係你睇花生新闻嗰个报道，你都见到佢都嗌人救命啊，系咪先？ 唔系，嗰唔系报道啊，嗰、那个 Q 仔嗰篇文，佢即系因为佢就因为呢条友咧，佢主要净系做啲咩生意咧？就系、是、做地产啦、啊，做商场啦、啊。 佢翻大陆做，仲要行拢喺香港啊，得翻咩啊？得翻呢个图大嘅咋？ 不过话时话喂，你讲开一孩政策，因为你今次个五中全会咧系出嚟嘅咧。就今次五中全会咧，其实相对上嚟讲咧，系真系务实咗好多。 嗯， 第一孩政策，你明知呢、這个即系、就是、未来社会个发展个需要嘅问题。第二就系、是、将 一孩政策 保七呢样嘢系即系调低变咗 六点 五，即系话其实真系务实对去面对自己一啲嘅问题。 咁即系咁讲啦，即系呢两季， 即系唔系喺度务虚。 嗱，呢两季大陆嘅 GDP 咧，就第一季就差，第二季咧就6.9。咁但系咧，即系日本咧，之前都做过估计，就其实咧，即系我计晒你嗰啲咩运货量啊，嗰啲火车嗰啲运货量啊，同埋发电量啊，吓，同埋即系嗰个贷款啊，即系 M2 啊，货币增生啊呢啲嘢，计晒所有呢啲咁嘅嘢。其实咧，你大概咧系得5% 嘅啫， 冇啊三啊。 佢比较厚道啲啦，即系产经，即系呢个产经新闻就咁讲啦。咁但系产经亦都曲一啲，即系外媒一啲报纸，即系其实点样 estimate 咧，大概系得3嘅啫。 仲有做数咧？你谂下嗰阵时候，朗咸平 啊，系唔系朗咸平啊？ 喂，佢嗰阵时候话，喂老共嗰啲数据，你真系好信啊，大哥。 嗯 系嘛？嗰啲全部可能系即系作出嚟嘅啫，唔系癫噶，好多系流嘅，大哥。 对佢嚟讲，数据呢样嘢唔紧要啊嘛，因为对习近 平。喂，佢话俾你听，美国嘅底特律基本上喺内地嘅即系省市里边系司空见惯嘅，系全部咧，因为点解咧？佢哋搞嗰啲浮夸工程，咪周围借钱，咪全部破晒产噶啦，已经。 啱啊。咁既然對習近平嚟講，佢要咁務實咁面對自己嘅問題，咁佢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咪將呢個問題轉移到香港咯？ 唔係，習近平佢亦都有一個改革方案嘅，但係佢而家佢講嚟講去都係講都係重彈老調啦。佢嗰個所謂改革方案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其實係叫做喺啲國企改組啦，係嘛？即係譬如即係三桶油合併啦，咁啊同埋即係呢個兩鐵啦。咁第二嘅就係所謂國企嘅叫做咩啊？混合所有制嘅改革啊，即系简而言之咧，就系话即系鼓励多啲民营资金去参与投资呢啲国企，即系简单啲嚟讲，即系呃老百姓落搭去投资咯。 咪所以嗰阵咪话咯，由农村到城市改革，佢希望能够突破嗰个嘅樽颈位，就系透过金融改革嘛。点解出咗事咧？因为你根本系完全唔熟悉呢个资本主义、国际资本市场嘅运作噶嘛？你实死啦，大哥，系咪咁多大鳄喺度，最古惑嘅人喺度，你话你个仔好醒啊？系咪？ 最简单呢个象跌停板呢样嘢，佢到而家都唔肯 cut 噶。 唔系你讲一国即系点解啊陈启聪啊？陈启聪之前佢即系对呢、這个一路一带咁成疑问，就系、是、因为 一路一带其实是主要做啲基建工程嘅。咁佢係借住呢啲即係搞基建外销去其他国家，然之后呢去消化自己过剩产能。咁呢啲嘢全部都係国企去做嘅嘢嚟嘅。你民营资产阶级你係完全係唔关佢哋事㗎嘛，佢哋係分唔到饼仔㗎嘛，係咪？喂，所以陈启聪呢淨係做呢啲地产生意关系 Q 事咩？我使乜为你背书啫？喂，我系分唔到任何着数嘅喎，呢啲地产霸权所谓系嘛？咁所以我觉得佢咁样讲系非常合理，但系只不过佢比以前系更加老实咁解啫嘛。咁你要谂下啦，喂，你而家唔净止话李嘉诚都要走啊，你系连陈启忠呢啲咧，喂，过往咁忠实嘅一啲即系 fans 嚟噶嘛，屌你真系 出晒面嘅佢， 凉粉嚟噶都系， 咪咯，喂，都咁样讲嘅时候。喂，你谂下你几大镬？ 仆街啦， 都啊，都唔 即系你嗰、那个叫资金撤资潮啊，即系我觉得系由上而下咧，已经成咗势啦，已经系。 咁、所以我觉得你咪由得佢噏咯，由得佢咁搞咯。 嗯，其实习近平而家都 而家老共不安，大家以为佢真系即系好劲，其实外强中干。你睇佢习近平点解要访美？点解要访英？其实个目的是出口向外销啫嘛，话俾人听，而家美国佬惊我，即系英国佬惊我。你估真系俾全世界人睇，其实俾自己国内人睇，我而家我嘅总书记系几威啊，大佬，从来未试过喺咁短嘅时间里边，系嘛？即使你话美国佬就识玩嘢，系嘛？搵个教宗嚟同你摄一摄场，搞到你啲新闻冇晒，但系英国几威。 英国唔系啊，揾个黄之锋玩翻你转头啊都。 屌，嘥气啦！黄之锋玩到冇咩，真 唔系英国冇攞黄之锋去玩。 玩唔到啊嘛，大哥，喂， 唔系喎，拆开两样 嘢。你都听唔头先我讲乜嘢？出口向内销，你内地销到黄之锋咩？ 唔会， 咪系咯。 我讲紧英国自己本身啫。 屌，佢系俾自己国民睇啫嘛。话俾人听，我唔系咁契弟，系嘛？你睇下佢啲传媒，系咁屌英国政府。屌啊！屌完咪算咯，屌三百亿代代平安，系咪啊？你唔好陪呢啲即系西方国家 去玩场戏啦。但你又睇翻，即系习近平。 虽然我成日都玩，大佬系嘛？ 咪习近平令自己个女带埋出嚟咧，嗰下真系习近平系好不安嘅。因为如果你真系即系完完全全系为呢个国家去外访嘅话，佢根本唔需要带个女，要个女即系受到呢个国安保护噶嘛？系咪先？ 嗯，其实你好似话有个意义系嘛，有层意义就系因为 因为嚟紧就将会处分令计划，但你谂下令计划，喂佢周伟康啲人嚟噶嘛， 系 佢当日呢条友都谂准备暗杀习近平噶嘛，习近平唔喺度嘅话，喂咁咪去哈佛对付佢个女咯， 嗯咁大镬，你讲到好似以前台湾嗰单咩话， 屌你又学埋阿 B 啲嘢，共产党落台啊，习近平个女都未有事啦，美国佬都怕你啦，大佬，你 冇好似 你真系走去美国暗杀佢个女啊，屌你真系大镬， 台湾嗰单叫咩话， 咪仲更加巩固你自己嘅权力， 嗰单咩 话，咁你真 咁佢拱佢个女出去死啊嘛， 除非你咁谂咯，系咪 啊？好大镬啊！好，转头翻嚟啊，有料爆啊！